重播节目。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晚八点，那些年，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说说历史，又说财经。大家好，我是小婷，这里是可读、可听、可看、可盐、可甜、可辣的那些年。今天我们要来说一说，就是永乐皇帝的五次北征。其实关于他这个北征啊，有挺多的争议的。有人说他丰功伟绩啊，但是也有人说他性价比太低。所以今天我们就好好聊一聊这个永乐皇帝五次北征的性价比问题。这个朱棣的两次北伐，无论是智力啊，还是最后意志力啊，无论是大胜还是惨胜啊，总之这两次成绩还算不错啊。两次北伐，每次都是动用了50万大军，民夫数百万，投入巨大。但是呢，这两个部落也安生了很长一段时间，可以说是已经见到了收效啊。但是朱棣又发动了第三次北伐，这第三次北伐就让人有点看不懂了。这是在永乐20年的时候，当时朱棣已经年过六旬，而且身体也不太好，他突然要北伐。在这个时候，我们听我们之前的节目的朋友都已经知道，这时候大明的国力啊已经不如之前了。朱棣是一个喜欢上大项目的人，你想想，下西洋已经几次了， 对， 然后呢又要 迁都， 而且打南边的交趾等等，全是疏通运河，全是花钱的事情。所以他这个想法一提出来啊，很少见的说户部、工部、礼部、兵部四部尚书联合反对。朱棣很生气啊，这个反对之后啊，说是户部和工部的两个尚书就已经下了大狱了，兵部尚书自杀。在所有众人的反对当中，朱棣还是一意孤行进行了第三次北伐。怎么就有这么深的执念？ 他这里边啊，首先形势比你说的还要严峻，他国内啊还有民怨沸腾的事儿。在这个朱棣统治期间啊，发生过白莲教造反，而且我们小时候看过电视剧叫《唐赛儿》，是吧？那个是山东哪个县我忘了，就有一个这个妇女，是吧？谎称自己是佛母降世，是吧？然后号召大众起来造反。为什么大众能被他号召起来呢？就是因为打仗嘛，你打仗，然后做大项目，然后花好多钱，然后征民夫，大家活得没有活路了，挣的这个钱太多，然后怎么都是死，那就大家就起来造反了。如果说大家过得还舒服得很，小日子过着，小酒喝着，没人跟着他这个神神叨叨的造反的，那么这说明就是其实任何决策都是有成本的。你对外你打服了两个草原上的霸主，那么你对内实际上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你打人家一拳，你自己都得吃两三顿饭，是吧？才能补回来。那么这个饭就是从对内的这个压榨上来实现的。汉武帝时候也一样，汉武帝打匈奴，把国家打的基本上就是虽然几次大捷，但是原来那钱在上林苑，是吧？钱串子都腐朽了，堆的到处都是，原来钱全部就打光了，后来整个国内都民生凋敝了。那么对外战争如果打得太频繁的话，当然我们说就是我们你要从整体来考量啊，不打是不行的，不打的话你的国家将完于外敌入侵，外患其实是能够威胁你这个帝国的命运的。但是打得太勤了，打得太多了，你自己的把自己的名声搞凋敝了，这就也是很麻烦的。但是这个朱棣可能当时的判断，虽然现在民老百姓活得这个比较这个艰苦，但是他的将领的那种决策的这个就是角色，这占了上风。他觉得呢，就是慈不掌兵，他觉得老百姓啊勒勒裤腰带还行，再撑一阵，再把这个草原的霸主彻底打服，让他将来像刚才一飞说的，我的子孙，他这次出征实际上是为自己的孩子考虑，就是我就替你打了，你就省得打了。你还不行，你的那个军事将领那个才能跟我差远了，你们打没有我打的效果好，我打。你等到我死了你们再去打，比这花的钱还多，那个时候不是老百姓还得受罪吗？我干脆吧，我来吧，他是这么一个心态。再一个还有一个，这多年也不打仗，我就私自揣测啊，你凭那么太平那么多年，他作为一个将领他引诱上来了，打一回吧，是吧？ 智勇之心揣测，说朱棣是吧？ 来段相声吧，好久没说了，来段相声。 对，你不打老不打也不行。 我觉得除了这个原因之外啊，我觉得还有两个很细小的原因。就是第一个原因就是， 其实如果单纯的从战略上讲也不失为一种选择，就是因为这个蒙古肯定经过了那么多次战争，他在中原肯定也是有眼线的，是有情报人员的，所以他们也会评估说中原这个又修运河，然后下西洋，然后什么等等，刚才说那些花钱的事儿，那这个时候按道理来说应该是无力来管我了，而且我也没有对他进行实行威胁和进攻了，他没有必要来打我，所以应该蒙古的评估是说中原对我暂时不会有什么重大军事行动。哎，就在这种这个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反而更容易得手，就像这个三国时期这个诸葛亮第一次北伐为什么那么顺利，就是长驱直入几乎是拿下整个西部魏国，也是因为魏国没有防备，因为说你刘备刚刚去世，然后这个主要的主力全都已经死在这个东吴战场了，这个不应该再有余力北伐了，哎，可是诸葛亮说那我偏偏北伐一下，然后他就没有准备，所以从这个谋略的角度来讲出其不意不见得不是一个选择，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刚才说到四部尚书联名这个反对，但是这四部尚书可能是牵头啊，应该还有其他很多大臣都来反对， 对， 坏了。其实我觉得坏就坏在那么多大臣联名反对， 太不给面。 对，这个朱棣他本身又是一个权力极强的人，说如果这次我屈服了，那么将来我要再做什么决策，你们是不是还能以这种方式来反对？所以本来来说，如果比如说一个他们公费一个口才比较好的大臣来私下的找陛下，说我确实是为您考虑，你看咱们国家如此，您个人身体情况如此，这个对方又没有什么重大的威胁，咱是不是这次可以先至少可以先缓一缓，别这么着急。朱棣可能会听，但是你不。你是联名啊，然后这个几部的大臣，然后这个各部的首脑，然后全都跪成一片，说这个事儿不能干。那如果我是朱棣的话，我就会觉得说，那此例一开还了得？ 对， 所以他一定会用这种方式说，我哪怕这个出征打一小仗回来都算，我不能不打。 但是后面的事情也确实有点打脸啊。那他带领了数十万大军是出征啊呼伦贝尔，当时是鞑靼的首领爱武台。 对， 知道消息人家就全撤离了。 对， 他只拿到了一些物资啊，少量的物资，然后在这个草原上扫荡了两个月。 对，所以这个可能 一个敌人也没找着。 但是这个时候已经不是打不打蒙古的问题，已经是一个面子的问题。 没错， 对，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原因加在一起，就是战略上兴许有点侥幸心理，再加上群臣那么一逼迫，倔强之气一上来， 他这也不仅仅是面子，这其实你决定了一个问题，就是国事谁有决定权， 就是说那不还是面子？ 哎，那不面子呢？好像我们日常生活中啊，面子是一个虚荣的问题，但实际上背后有一个叫决策第一性的问题，就是我一定得实时证明我是老大，就像赵高我牵个鹿，这是啥？大臣说：“这是马吗？啊，这弄死你！为什么啊？一定要指鹿为马呢？他不知道那个鹿是马吗？他们虽然不研究动物学啊，他可能这个还是分辨得出来。我就是测试你，这叫忠诚测试，或者说我是不是老大，我就测这个。 却把朱棣比赵高， 哎，他这在这方面是相通的，就当这个最高统治者，他是个权力动物，像刚才一飞说这个特别有道理，就是当众臣都反对你，一旦形成这个机制，这后世就形成机制了，后世文官集团非常强大，把皇帝制约的啥也干不了，搞得他的子孙啊万历30年不上朝，对吧？你弄不成了，因为他的势力已经打起来了，并且文官集团他是不愿意打仗的， 对，东林的， 对，儒生谁愿意打仗啊？这个很少有人就是说愿意打仗。但朱棣他是个武将思维，他和这个靖难他就是靠这个起家的，他心里还有点不服，他你们都不是专业人员，你们都是票友，你是行外人员，门外谈玄，隔靴搔痒，你还只跟我说我不懂打仗，你又不懂打仗，你们懂打仗， 会巴山顶吗？ 对，他心里面是这么想的一个。再一个还有，我得证明我是老大，是吧？当你刚才说的打过去之后，这个阿鲁台搞了游击战术，这就是说明在草原的，就是我们常看穿越小说啊，就好像那敌人啊就特别傻，第一次用这个战术给打吧，打赢了，第二次打吧还能打赢，第三次还能打赢，不可能的。现实生活中你这个主力决战的打赢一次，第二次人家就不跟你主力决战了， 君子不二过。 对， 就说你们刚才讲这么多，在朱棣这么强大的又是面子呀又是这个决策权的这个影响下，终于第三次出征了，结果两个月什么也没找着，就开始只能往回撤了。在回撤的路上他做出了一个决定，他顺手把一个跟他从来没有过什么恩怨的朵颜三昧给打了， 那你说这个部落根本不是明朝军的对手，所以是溃不成军，他以这样的一个胜利班师回朝。所以你们怎么来看他回军的路上去打兀良哈这个决定？ 他这个实际上一个方面呢，可能有这个，所以这个挽回面子呀，回去好交代呀，这么一个我得回一个借口啊，我打了这个两月一个兔子都没打着，皇帝您干嘛去了？您遛弯去了？你说那这个说不过去对吧？害怕有文臣啊再给他诽谤他呀，或者说史书上记下不光彩的一笔啊。哎，我打蒙古了，我本来就是打那个兀良哈，我说着玩呢，我是马匹铁，我打的就是国家单位。哎，他就是吧？因为打马有两种，一种是这个指哪打哪，一种是打哪指哪。你们是射箭哈、啊，你说那个靶子，我射一个九环，那就不好射。你如果啪射完之后，在那围绕箭头画个九环，这个是非常容易，谁都是神箭手，谁都是神箭手。我告诉你，不会射是一个靶子，我射到哪就是靶心。 受教了， 哎，万万不可与你射箭。然后我本来就是叫打国家单位，你们不知道，我能跟你们商量吗？国家是不可以你们这些人瞎商量，一商量就泄露天机了。那就是他们那游击呢，如果放出烟雾，他可以回来就用这个来做完位，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朵颜三位可不可以打？完全是可以打的。为什么可以打？这就是叫做金条思维啊！朱元璋扔个金条让朱标说：“你拿起这个来，我拿不动，上面扎啊！”你也知道扎，哎，你个渣呢！我说这个，哎，我就替你把这刺儿全给你削了，你就好拿了。 这个谐音梗， 他还是有这个削刺儿的心理。这朵颜三位将来，你现在我在的时候，哎，他们老老实实跟小猫似的。但是这个草原的人都是这样的，这边没有雄主了，他们马上就起反心。等到下边这下一代皇帝行不行啊？我先替你办得了。他也有这个心理，哎，不留祸于子孙，哎。 我觉得这个决策是完全错误的，就是历史 自己树敌嘛。 对，历史上有很多种这个战略错误，其中最大的一种战略错误叫做在非主要战略方向上流散实力。这个当时说的可能有点文了、啊，但是确实找不到，对，确实找不到更好的表达方式。 不是金斯基， 哎，就是各种历史上，比如像这个刘备。这个主要的进攻方向、战略方向应该是图谋中原，但是他直接把这个主要的战略方向偏到了荆州之后，就是因为只要你这个一偏，你说我就打着玩玩，但是其实整个巨大的机器运转起来，这个投入，对，你投入之后是有一个惯性的，它就会不停地往里边加资源，最后把这个非主要的战略方向变成了主要的战略方向。但是朱棣没有这个问题，是因为实力相差太悬殊了，但是并不意味着他这样做的就是损失不大，但是性质恶劣。他是这样一种错误。 这个事儿我也有一点不同意见啊，就是那个朱棣心中啊，虽然你有内服和没有内服之分，但都是蒙古人。他觉得呢，你们这一块呢，反正就是大概其实一个方向啊，你是正北，他是北偏西一点点，西北，西北偏北，那也是吧，骆驼打兔子就得了，一锅端了多少。 哎，那这就有一个战略成本的问题了。就是说，当你和敌人的这个实力过于悬殊的时候。你是倾向于使用智谋降低成本，还是说无所谓？这是一个性格的问题。但是其实，一个优秀的战略家，即使是雄狮扑兔，也会先使用计谋，而不是说我这个比你实力更悬殊，那就得了。更何况当时这个明朝内部刚才说了那么多的困难，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可能开了一个非常不好的头，就是等于是皇帝有权把这个战略方向临时的、随机的、任性的改变。这个包括到了明朝后面，其实有很多皇帝也是这样的，就是本来我们整个国家的战略主题是这个事儿，哎，结果突然就偏到那个事儿，以嘉靖皇帝为准。所以这个我觉得，不能给他过高的评价啊。说他有这样的理由那样的理由。 所以说，当这个无论是因为里子问题还是面子问题，当一个宏大的目标没有办法完成的时候，那我需要用一个小目标来达成一下我的这个现阶段的 这个 状况的时候，那真要这么做的时候，什么样的小目标合适呢？就是你总得完成一样的时候。 这个其实因为刚才说非常危险，这个我承认哈、就是你如果是实现你给你的员工啊，一个公司，你本来要上市，上不了市了。 因为它上面的农贸市场也是市啊，但也算上市了。 这就属于这个自欺欺人， 你一般就欺不过去，是吧？员工也不傻，你这你本来是让我弄这个的，对吧？这个是欺骗不过去的。但是有的时候啊，这也不绝对。我觉得是什么呢？就是，当发现就是理性的发现那个大目标实在实现不了的时候，及时的转进，这个我觉得那有的时候还是明智之举。只要是和员工说清楚，不是找借口，最大的机会是找借口，或者是为了掩饰自己的这一次失败，我就仓促的上马另外一个新项目。那么这个叫做面子工程，这个叫做就是掩饰自己的是无能。那么往往是要掩盖一个错误，需要会犯下十个错误，并且说后边的善后更麻烦。这是往往是这样一个经历，一个经验。但是呢，如果说是就是我在一开始这个目标一看觉得定得太高了。或者说这个目标实现了之后对咱们公司并不见得有最大的好处，我们应该再换另外一个目标。这个叫什么明智的更换目标和这个就是干不成找个借口是吧，作为矫饰作为遮羞布，这可是两个性质的概念。 我认为什么样的小目标都不应该成为替代品。这个如果你担心啊这个目标过于庞大，那你应该在制定这个目标的时候下功夫，而不是在执行这个目标的时候临时就实现不了了，咱临时找一个替代品。因为一个组织吧，就不管一个国家一个企业或者就一个小组织一个家庭，它就是两种力量。第一种就是物质力量，说我有多少军队我有多少钱。第二种叫国民士气，就是这两个都是力量，甚至很难说哪个比另一个更重要。这个国民士气的这个力量是不容小看的。一旦你更换了这个目标，那么它接下来你要解决一连串的问题，说我们组织成立的这个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我继续领导你们的合法性是什么，这个目标为什么能替代那个大目标，然后实现了这个目标之后我们还要不要继续执行这个大目标，而且这个小目标万一也没有实现怎么办，我们是不是要换一个更微观的，然后最后退到说那咱们就别动了。所以就是如果是担心这个目标定得过大，那咱就解决目标过大的问题，而不能说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之中突然换了一个中观的目标，那么其实牵一发而动全身之后，你整个这个国民士气的包括这个组织文化的内容全都要重构。这是绝对不可行。 但这里面有个什么问题啊，就是有些目标啊，你只有打一打你才知道能不能拿下来。当一个目标你不去亲自去做的时候啊，因为有很多参数你是不知道的。你不知道哟，这还有这么一个情况呢。是吧？你比如咱举个微观的例子啊，就是比如说我做抖音哈。这没有什么机会， 太微观了这 一开始。那么我觉得我做这个行，做冷笑话没问题，可是做着做就发现不行，你发现哦哟竞品很多，而且呢你没有知名度，你不是小沈阳啊，你不是刘能是吧，那你做起来它没有这个优势。那么你会发现哎，我再做一个另外一个，你发现做这个也不行，这个为什么不行，你不做之前你是真不知道为什么，等你做着做着这叫迭代嘛，小步快跑不断迭代。那么这个迭代式的我觉得是可以的，就是这确实觉得经过严密的判断，我不是掩盖面子，我不是说掩盖我笑话说的不好，哎，我做一个别的吧，做个高等数学吧，那你还做不好，而是说我在研判我战略方向能不能改到这个，改这个还不行，我再研判能不能改到这个，最后找到高考作文我就行了。 那我也举个例子哈，说我们那些年他做视频是吧， 你要不是我也举个例子， 视频不行，哎，做音频，做音频不行，做视频。 这个坚决反对啊。因为您这不叫改变战略目标，您这只是改变战略途径，因为您的战略目标是名和利。 您不太错了， 我实现名利的 造福人民 啊，对，好， 造福网友， 造福网友，造福网友的这个目标是没有改变，只不过是说我这个方式不行，我换一个方式，但是这个目标没有改变。我们衡量这个目标是否适宜，一定是依据自己的实力，因为实力是有限的，所以你的目标必须有限，这是一个战略的基本思路。 对， 说一旦一个战略目标是一个无限目标，那这个战略基本上就完蛋 了。 所以如果不是基于自身的这个实力或者是这个利益的界定来制定这个有限的目标，那这个战略一开始就是失败的。而我制定这个有限的目标，我就一定是行且坚毅的， 您说的那个过程之中跟这个对手的磨合，环境的磨合，我可以寻找不同的方式，但绝对不是随便改变成名利。 你只要承认我做个网友，我就你随便说。 网友和名利也不矛盾。 其实就像是搂草打兔子一样哈、啊 嗯， 我去打兔子，我的目标是把兔子打下来了，我顺道把这个草，哎，我也搂走了， 是， 这叫做双赢、 嗯。 这大目标、小目标，我的战略方向是对的。 但是你不能没打着兔子说我的目标是 什么？对，我是去拔草去，对吧？那这可能真的会影响士气啊。 是的。 在朱棣的接下来两年啊，他又连续进行了第四次、第五次的北伐，每一次都是兴师动众，每一次都是落败而归。你连一个人都找不着，尤其说是最后一次北伐，真是从头到尾一个人都没见着，所以最后没有办法，只好回来了。回来的路途当中是在榆木川这个地方病重去世。你们怎么来看朱棣的这样的一个结局？ 其实朱棣死在了这个出征的路上，我觉得倒死得其所。因为啥呢？他就是本身的定位啊，他就是个将军皇帝。 嗯， 你将军皇帝，你死到床上，那岂不是是吧？不做寻常床侧事，你要是吧？英雄含笑上战场，是吧？他在这个 下边不能说了。 对，对他，你如果他是一个武这个文治武功，如果他是文治皇帝，天天就是在家里看书的，他死在书房里是最合适的。他是个治水灾的皇帝，他死在那个河道上是最合适的。他是个打仗的皇帝，那死到了战场上，这回来的途中，这实际上这是一某种成全。后人传出来也是个佳话，你看他哎打仗他死在这儿是吧？哎，我觉得这个对他来讲有一种这个形式和内容的匹配度，我觉得挺好。那么第二个呢，其实呢这个也是这个蒙古的，就我们说蒙古的军队啊，蒙古的这个就是部族啊，他人家也在进步，他们也在吸取战败教训。哎，既然你的北伐，你这个打锤打我的鸡蛋，我给你扛不过，我就给你来个到处流窜。哎，运动作战，然后我避我的主力，反正你也弄不住我，你也不能在我这久待，久待你国力撑不住。人家找到了恰当的方法， 嗯， 所以说呢，这里面还带有那么多种悲剧色彩。就英雄实际上迟暮，就让我们，你要是项羽他要赢了，我们不觉得他是个多么有美学色彩的，是吧？ 那你就开始同情刘邦了。 对，他输了，你觉得哎呀，这项羽是个英雄啊，现在说的天下谁是英雄，是吧？还能唱出来这段。 感觉朱棣最大的问题， 嗯， 其实就是对于蒙古这个战略对象的定位出现了错误。其实就是这种老师一开始说那个问题，就是像草原的，就是除非你能把这个草原给铲平，说让这个地方寸草不生，一片焦土，那就一劳永逸，全部解除。 嗯， 只要这个草原还在，它就会不停的有。你今天把鞑靼干掉了，瓦剌会强大起来。你把瓦剌干掉了，可能明天换一个，就是 柔然又出。 对，柔然什么回鹘、匈奴、鲜卑、接敌羌，它会轮着来的。所以其实这样的一个，从根本上铲除游牧民族的这个思路本身是错误的。 嗯， 那么一个正常的情况是，其实我觉得作为中原王朝来说，这个草原就很像自己的这个一面镜子，就是你必须得学会跟它相处，就是包括人生里也有很多就是你不得不与之相处的东西。 嗯， 比如说不确定性，说不知道谁哪天又强大了，比如说我要随时为危机的到来做准备，就是人生也好，国家也好，都是这样，你要不停地为这个东西做准备。你想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东西，这本身是一种要不得的懒汉思维啊。说这个我们现在很多这个，尤其是生活节奏变快之后啊，我们会有很多那种想要一劳永逸解决某个问题的办法啊，比如说这个脱发问题，我用一个什么方法第二天就长出来了，然后其实不是，它可能需要你这个每天坚持早睡早起要好几个月才能长出来一点点。所以这就是一个我们对于战略对手的一个定位。所以我们经常中国人说一句话叫做你活得不耐烦了。为什么要这样说？就是你只要活着就得耐烦。 嗯，耐得烦， 就得耐得烦。 嗯， 这个经得这个经得住这种琐碎的不停的跟你终身为伴的恶心事儿的折磨。 人生就是一袭华丽的袍子，里面爬满了虱子。 这才这才是。 还有一句歌词，生活是一盘狼， 解不开的小疙瘩呀，非得唱出来。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认识我们战略对手的属性， 嗯， 有的是可以一劳永逸的， 有的是绝对不行。 是，这个我接着这个说两句哈。其实呢，这个施展教授有一个名言，他的观点就是草原民族和汉族民族啊，就是能够集这两者之长，来把这两个地方实行有效统治，这样其实和在中国历史上非常稀少的。你看唐太宗才能做到，因为他本身他也有这个这个草原民族的血统，他也知道怎么和草原民族相处啊，和回鹘啊，怎么他单骑就能闯到那营。那么后来的清朝呢，这个用了一些方法，说是外八庙啊，什么承德避暑山庄啊，每年都搞木兰秋寿啊，然后把这个蒙古的王公啊都过来啊，然后和亲啊，是吧，娶蒙古的这个姑娘啊。 您这知识结构全都是通俗小说演绎。 不，现在事实也是这样啊。对，事实也是这样，就是用这种和比较容易这个大家容易听懂啊。我跟你说点学术，你看你听不懂啊。啊，那么用这种和亲的政策，那么使这个就是他实际上本来他就是农牧民族，他入主了中原，他有血缘上的亲近。但即便如此，还有准噶尔。是吧？噶尔丹是吧？还有什么什么布林罗布林策是吧？大小金川，他也要进行这个战争，所以实际上很难。刚才说，你说你打不打？你不打，等他做大了更困难。所以呢，就是用战争的方式使他变得弱小，也是一种策略。只不过是要像朱棣这样打这么多次，消耗这么多国力嘛。也不见得 康熙王朝没少看。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经济之声那些年，今天我们和大家讨论的是大明王朝朱棣五次北伐的话题，我们来聊一聊这次北伐的性价比如何啊。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经济之声那些年，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来我们今天的话题。 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老婆，超市这么多料酒，哪款去腥效果比较好？ 当然是恒顺葱姜料酒了，双重去腥，单瓶销量累计过一瓶。 国货家居品牌联合展播。 七彩酱来了。 德艾薇，来自德国的功能涂料。 富兰克专一专注高端实木浴室柜，富兰克浴室柜有品位特传承，一米阳光系统门窗， 德艾薇富兰克一米阳光品质之选。 我是叶雨涵，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我是饭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咦，那你是什么？ 我是光盘。 什么是光盘啊？ 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乐。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暗战、新战、神隐排战。 堂就连少五个笑容也可下世上无可失如狼寂寞出轨一线旁唱到这句天 锁定收听经济之声那些年，今天我们和大家讨论的是大明王朝朱棣五次北伐的话题，我们来聊一聊这次北伐的性价比如何。最后我们就来说一说朱棣这五次北伐的这个性价比的问题，其实就争议很大嘛。有的人认为你是千秋伟业，有的人说是劳民伤财啊。我们来看一看夸朱棣这五次亲征的啊，你比如说正德嘉靖年间的史家啊高岱，在他的《洪游录》当中就盛赞说：“五出漠北，三里鲁亭，成祖北清沙漠，又与其实南定交趾，其威德所加，不过汉高远的。”然后嘉靖时期曾经担任兵部主事的袁焕啊，是这么夸的啊：“文皇帝，公患甲胄，张皇师徒，穷追狭讨，深入漠北，以尽胡虏，妖分残孽。”荡烟廓清，积无结疑，成语所至，盖汉武唐宗所不到者。这个翻译成白话就是朱棣就是牛，就是牛，打得别人屁滚尿流啊，就是这个意思。哎，你们怎么来看？咱们先看看他这五次亲征究竟有没有一些积极意义。 我觉得有，就是如果说你提出一个非常高的目标，就彻底解决草原问题，没达到，失败了，因为这个目标不是人能完成的，谁都完成不了啊！你彻底解决，这本来就是个不可完成的目标。那退而求其次，自由目标呢？就是说我用一仗换得几十年和平，这个目标能不能达到？达到了。这个目标，你看，尤其是第一次、第二次的这个出征啊，两个蒙古的小强，就是蒙古的，马上就强盛起来，咔摁住了。 对，打不晚了。 哎，咔摁住了，对吧？哎，给你摁住之后，你摁住一次，他就会什么呢？他想再起来就得好多年，就像那个癌细胞一样。它长很大，它得很多很多年才能长大。你咔来一个手术，哎，切掉了，还是有用的，并且说呢，对它会造成一个心理阴影。所以后来为什么？当然它是战术上的进步啊，我留游击战了。但另外一方面也折射出害怕朱棣的。一听说朱棣顶着兵来了，就赶紧跑，因为当年那个三万多那个从山上冲下来的这个骑兵，根据牛顿第二运动定律来打朱棣也没打成，那次印象太深刻了。所以呢，这种这个。草原上对中原的这种恐惧感形成了之后，哎，这也是一个效果。形成了之后，大家是不敢南下而牧嘛，是吧？是不敢弯弓而抱怨，是吧？那么这是一种也战略的这个威慑。这个战略威慑呢，给他的这个国内的发，就是汉族地区啊、中原地区发展，赢得了一个和平的环境，因为外部环境。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朱棣的这个自由目标，就是我们自由目标实现不了，自由目标实现的不错。但是缺点是成本太高。 一会儿我们来说成本问题啊。 我觉得这个我们有一种刻板偏见，就是单纯的把战争和经济发展对立起来。这个当然是绝大部分时候是成立的啊。但是其实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整个人类的科技发展史其实跟军事史是完全一致的。就是尤其是战争的时期，恰恰都是人类这个新的经济模式、新的科技大爆发的时期。所以这个战争对于国内的这个社会是不是完全没有积极作用，恐怕也不是。比如说这个朱棣要北伐，那么他的粮草其实从南方来运输，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就沿线的经济也好，还有这个 漕运 的这个效率也好，这个可能就在战争无形之中形成了很多本来不相干的事情，由于这个国家机器要统一对外，所以它就不自觉地连成了一片，形成了一个高效的机制。所以这个东西对于明朝这个初年啊，这个整个国家大盘尤其经历了这个靖难之役的动荡之后，形成一个连成一体的机器去运作，这个无形之中的这个好处可能这个无法写得很清楚啊。第二来说，就是我觉得一举把整个明朝的这个社会的主要矛盾从内部矛盾变成了敌我矛盾。就是本身就是虽然朱棣所谓的靖难成功，但是包括像方孝孺啊等等这些知识分子 对他还是带有有色眼镜，这个有色眼镜一直带到朱棣去世。那么这个时候他必须要通过一个转嫁矛盾的方式，然后把自己的身份进一步洗白，说我是有大功于国的人，我对这个国家不可替代，不管从军事上还是战略上，这是一个。然后第三一个我觉得就是给这个迁都这个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就是如果没有这个北伐的这个事情，就是北京的这个当时还不是北京哈，但是就是朱棣老家的这个老窝的这个战略地位恐怕还不会这么重要。所以他这个把这个他几件事情勾连起来来看的话，所以这个战争可能在无形之中起到了一个让这个整个国家焕发二次生机的作用。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被大家诟病成本太高的问题。刚才说了，如果你是单纯的一些只是做这一个项目啊，我只是北伐，可能会带动局部的一些，就比如说我漕运啊，这个沿线的城市啊都会有发展。 对， 但朱棣是一个几个大项目并举的一个人，所有的大项目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完成的，同时在进行的，所以这给当时明朝的国内的经济带来了一个极大的压力。再加上呢，这个外患啊，其实对明朝也没有说有那么致命的受威胁啊，没有必要举全国之力去对付当时的鞑靼还有瓦剌啊。而且呢，你这五次清征跟他的父亲朱元璋比起来，跟战果一比，就是你就更显得很可怜了。他在五次清征的过程当中，一名重要的首领都没有抓着。我们来看一看朱元璋啊八次北伐的这个成果啊。朱元璋发动八次北伐，战绩是7胜1败。第六次就俘虏了蒙古王子、王妃、贵族、公主等3000人，男77000人，马47000匹，驼4800头，牛羊10万，宝玺、图书、金银印章无数。而且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其实就是他打了这五次这个北伐，25年之后，瓦剌人卷土重来，在土木堡大败明军。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土木堡之变可以讲是改变了明朝的国运啊。所以咱们先来比较一下朱棣的这五次北伐跟他的老父亲朱元璋的八次北伐，你们觉得他的战绩为什么和父亲有那么大的一个差距？ 首先呢，就是朱元璋打的那个北元和朱棣打的这个蒙古不是一回事儿。你别看都是一个族人，有个延续关系，因为北元是从这个大都市里撤退到这个蒙古草原上。首先呢，他保持着过去奢靡奢华的作风，而且不够彪悍，还没有发展起来。他是属于这个带着这个中原享受的心理，那种蒙古贵族实际上已经带有汉族的，就是在那个在这个烟花之地啊，在这个繁华之地已经养尊处优，仓皇跑过去的这些人，实际上跟后边的这个那种彪悍的草原首领是没法比的。那么这是一个残酷的淘汰赛。朱元璋打的时候正好是个软柿子，软柿打掉之后剩下的柿子都学硬了，是吧？那后来那 有点强弩之末的那个态势啊。 不，前面这些人本来就头大，就是本身这些人都是就是有很富有的一波人嘛。在国内他要是不富有的话，他就会打不跑，他就会占据中原，结果跑过去到草原上，他们还是废物。结果呢，打起来除了王保保啊，除了少数的几个人啊，那其他人都是很差的，或者说没有什么能力，而且说他还不舍得扔，吃瓶罐罐。后来朱棣打的这些人都是狡猾如狐狸的，都是在这个残酷的生存环境下磨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首领。虽然有时候也有决策错误，但是毕竟他们就是有生存威胁面临的比较多，从小受这种生存的训练，所以他们每个人不好抓，就剩下俩人他都能跑。所以说后来朱棣打到了窝难河畔，就是成吉思汗起兵的地方，你想那已经很不错了，已经很深入了，打到这儿了，但是还让那几个家伙跑了。因为这个不能怨朱棣，我觉得是不是朱棣无能，而是对手太狡猾。 我跟金龙老师的看法恰好相反。这个 朱棣太无能，不是对手太狡猾。 其实朱元璋和朱棣的对手根本就不是一个， 是 就是我 不一样吗？ 但是我说的不是一个，不是说是不同伙的人，而是说朱元璋是在跟人打，朱棣是在跟天打。就是刚才说郑老师说那个朱元璋面对的那些人还是这个很腐朽啊，很怎么着，但是所谓腐朽的意思就是他有莫名的自信。就是朱元璋打过来的时候说我还是贵族，我还是什么这个天命还在我还敢跟你打。他只要一打就麻烦了， 是 就是他一打 它跟关张的那个世界还是不一样，这个最后就会打败，战斗力也不一样。 嗯， 然后被朱元璋打败，然后所以朱元璋有那么多的俘获，不管是人员还是物品，这就说明他打上了。 嗯， 为什么会打上？是因为对手自信，说我敢跟你打，虽然你把我赶出了中原，但是我还是蒙古之王。这个你现在已经是客场作战，他敢跟你打。可是高句丽就是在跟天打，因为那个时候蒙古贵族已经失去了自信，他不敢跟你打了，已经，他可不是说我， 就是相当于他连战场， 对，我比你更加强悍，所以高句丽整个就是在跟天打。 嗯， 这个碰上了，然后打一下，然后没碰上，说打个兔子，最后连兔子都打不了， 草原太大了， 嗯， 一旦采取这个游击战术，化整为零， 对， 那真是没法打。 所以有的时候这个过分的碾压对手的自信也不是好事， 嗯， 这个不利于你彻底胜利。我过分的碾压他的自信之后，他说那我就不跟你做对手了，结果他又养精蓄，他又发展起来的时候，他又有自信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可能形势已经变了，就像刚才说，可能土木堡又发生了那 样。另外这个土木堡之变不能记到朱棣头上，土木堡之变没打好，那是因为这个当时的什么王振啊， 嗯， 和那个英雄啊， 玉透成瘾 啊，对对对，就说他是后辈的责任，后辈的责任就是后辈的责任， 嗯， 你不能说前辈朱棣打他们，所以这完了，那不打呢完了，在和没有在这个英雄时期，可能到了这个到这个这个谁朱瞻基时期就起来了， 嗯， 是吧？ 嗯，我们总结了一下，你看朱棣啊，在朱元璋八次北伐的时候，他是参加了后两次，而且是大获全胜， 嗯， 靖难之役四年，他也是这个冲锋在前的， 嗯，对， 所以说朱棣啊，不能说是一个没有军事头脑的皇帝。他是有军事头脑啊，非常优秀的军事头脑的一个皇帝啊。 嗯， 你们怎么来看他既往的这些经历，对于他做出北伐的，甚至是一连串在这个一二次、第三次啊，做出一个比较荒唐的决定之后，连续四次、五次北伐这样的一个决策啊，给他施加的影响，放到我们生活当中，你如何让自己既往的这个经历啊，对自己最终决策的时候不要产生负影响？ 查理芒格有一句话，如果你的工具箱里只有锤子，你会把一切都看成钉子，对吧？啊，你是一个优秀的将领，你打仗很厉害，你是不是想打？你说，哎，这蒙古这边又起来强敌了，我不能留祸于子孙，我打打吧。因为你是个强大的皇帝，如果你不会打仗，你一打仗你就怂，是吧？你像那个宋代的皇帝，是吧？澶渊之盟是这都寇准说咱上那个城楼上不去，吓得不行，寇准是半绑架半劝，走吧，你他可能他就害怕这个事儿，你说他能够干这个事儿吗？他不会用这种路径来解决。那么朱棣恰恰是这个路径太熟了。这个事情确实像您说的，会造成一个经济学上的一个词儿叫路径依赖。当这个路径解决了这个问题，有的时候成功经验就是下一次失败的开端。所以说，有的著名将领在打完胜仗之后，他要反而要总结问题。 嗯， 打了败仗，那大家自然就总结了嘛。打了胜仗之后讨论，甚至讨论到班总，到底这个仗虽然胜了，哪个地方不足，必须给我说出来，说不出来咱们不能吃饭。啊，人说，哎，你到底什么？为什么知道？因为胜利会掩盖一些问题， 嗯， 这个只能靠自省之心。说我能不能还有装点别的解决问题的工具？除了战争之外，还有没有别的？除了这个方法、甲方法，还有没有乙方法？是吧？哪种方法更经济？哪种方法的性价比最高？或者哪种方法呢？就是成果最好？这个做评估，每个人就是，尤其是我们这个在。日常生活中啊，因为我们的目标不像那皇帝啊，他呢就是一个目标是吧？就是富国强兵啊或者什么的。我们目标很多，还要谈恋爱，还要找工作，还要去生活照顾家庭，这些目标他的工具都不一样， 嗯， 是吧？你对待父母和对待媳妇儿就不一样。说过去咱就简单举个例子，对待媳妇儿是吧？这个对待儿子是吧？当众可训子，当然过去啊，这背后才训妻，才劝妻。背后媳妇儿不能当众说的，当众说不好，说不下来啊，被反说了， 说信不成反被说。 对，但这是在过去的时候，就因为他有自尊，他跟你是敌体，跟你基本是能对等的，你得给人留面子。但是孩子呢，在过去讲那不一样，他是你的这个后裔，你打他两巴掌都不要紧。当然这是过去的这个说法啊，但是说明啥呢？叫分别对待。 不同的是，就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不要幻想有个万能钥匙，这是对于这个一个成年人来讲，尤其在复杂的环境下生存的成年人来讲非常必要的。 我觉得这个好像说起来说投入了这么多，然后最后也没有根本解决母女问题，而且还付出了这么多的财力物力，好像他这决策都不太理性。但是呢，其实理性有很多种，就是理性它会有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至少比如说拿朱棣的这个政策和当时宋北宋的政策你来对比一下，你会发现其实我觉得两者都有自己理性的基础。就北宋的那个理性是说皇帝一算说好，我每年给他这么多岁币，但是这个岁币虽然很多，但是比打仗一算那还是省很多呀，所以我不用这个死那么多人，这个花那么多钱，军费省下来变成岁币给他一部分，没有理。他是完全是一个工具理性的思维，就是这个现实利益最大化。但是其实还有一种理性叫价值理性，就是说我不管付出多大成本，我要维护我的价值观。明朝的价值观，其实我们说到后来说这个天子守国门，君子死社，君王死社稷，然后不和亲不纳贡等等，他有那样一套僵化的价值观，这个也有人批评过。但是这个事情就是成于私者毁于私，因为他这个王朝从建立的时候就是驱逐蒙古，他有这样一套价值观。所以这个价值观他当然号召这个大家起来反抗蒙古的时候很有用。但是他也慢慢就变成了他的一个负担。就是慢慢就是说，那我绝不能跟蒙古，我跟谁妥协都行，但是绝不能跟蒙古妥协， 战略弹性。 对，我哪怕能跟倭寇谈判的，最后就是跟倭寇还有谈判的。但是跟蒙古绝对没有任何，所以这就是他背上的这样一个价值理性的一个负担。说我为了维护我这个价值观，维护我这个正义的旗帜，那么这个时候我今天，所以你也不能说他完全是不理性的，是吧？提升了这个国民士气，而且把这个明朝的这个合理性进一步夯实。后来包括对这个满洲的时候，这个一样的，就是只要对你蒙古民族，这个当然是从蒙古那个时候，我觉得从蒙古那个价值观辐射到满洲身上也是一样，不能跟你谈判，就是不管多惨的国力都要跟你打。所以这个我们看到一个理性的方式，就是它这个理性的属性，说它不符合这个工具理性，但是它可能符合那种理性。甚至可能还有第三、第四种理性。 所以 这概括叫什么呢？叫汉以强往，宋以弱往。不审视则宽严皆误。就是这样。 最后我们来说一下性价比的问题啊，你们怎么看性价比？因为大家都爱谈性价比。什么条件下性价比才成立？ 性价比啊，要看两个性价比。第一个就是具体的，刚才说了，你看这宋朝的皇帝啊，那我宁愿称臣纳岁币，确实性价比高啊。你看啊，花30万岁币，30万岁币你打仗，你打起来那就不是30万的问题了，30万是个零头，那是不是省钱了？但是呢，它的大的性价比来看呢，它就是整个国民性趋于孱弱，那么所有的大臣考虑问题的时候都不倾向于军事手段。哎，我们就自定义为我们就是用这个妥协的方式啊来进行，那么这个背后付出多大代价呢？那可能就是崖岸之后吴中国这个根儿就在那个时候就埋下了，卢秀夫跳海的根儿就在他妥协那一刻埋下了，这个代价大到无法计算，是吧？那么这个明朝强硬呢，他一开始打蒙古的时候肯定要付出很大的成本，老百姓呢负担也很重，就国内还爆发起义，但是呢他这种这个昂扬的气势，起码在明朝的前期哈，他保留这个气势之后，实际上对他的疆土的维护啊，民气的伸张啊，这又是一笔大账，并且而且算这个成本的时候还要算一种机会成本。机会成本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决策的时候不光要考虑我投入的这个成本，假如我不投入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那这个如果我不去遏制这两个蒙古的部族，他们要成长成一个庞然大物，不要说很大的大物啊，就是中等大物的话，那么我等朱棣这个去世之后的这个有效动荡期哈，二次靖难没进城，在这个时候蒙古族突然入侵会造成什么样的损失，这都无法去判断的。是吧？所以我总体判断，我觉得朱棣这几次北伐，尤其是前几次北伐，把那两个蒙古的小强，给他遏制住，把他的势头得到了遏制，打出几十年和平，我觉得还是持称赞的态度。 我觉得我们现在人都很聪明，其实性价比大家都会算，每个人有自己的算法。但是其实我想说一个，就是 什么时候是不应该考虑性价比？ 嗯， 就是不惜代价一定要拿到的， 就是那种 战略意义过大的目标。就比如说啊，我这个打这个策略类的游戏， 嗯， 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你肯定要这个打先打哪个城，不打哪个城，然后用多少粮草、多少兵力，是不是要结盟，是不是要挖对方的人才等等，他要算各种东西的平衡，然后最后达成一个性价比最高的，这个既不损害我内部团结，又有利于我整体目标实现的这样一个策略， 嗯， 拿出来去做。但是，当你打到对方只剩一个城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不能再计成本了。这个时候就会，你再去这个计成本，然后等等，你就会给对方以可乘之机了。 嗯， 你就会夜长梦多了，你就会迟则生变了。 嗯， 对面是事缓则圆了。 嗯， 这个是不行的。就是最后对方只剩一个城的时候，那不惜任何代价，就是以十万换一千，也要把这个城池干净，因为拿下它我就统一天下了。这个战略意义过于重大。 嗯， 就像刘邦把项羽最后该下之战，项羽只剩28骑。 嗯， 然后刘邦说，那我得算算，我得以小于28骑的这个损失伤亡打掉他，我这个性价比才高啊。然后怎么布置？你布置吧，一会儿项羽跑了。这个时候即使死伤5000，也要把这28骑拿掉。 嗯， 这才是一个战略家的一个思维。 嗯， 所以就是，当然这个人命是另外一回事儿，但是我们说的是这个战略的权衡，就是战略目标。这个战略意义过于重大的目标，你是不应该放心的。 这个有一部非常著名的穿越小说叫《窃明》，这个《窃明》里边一个军事将领叫黄石是穿越过去的，他用这个马其顿方阵的方法，就是用了长枪阵啊打这皇太极，他是明朝的一个将领啊。那么其实呢，在他刚刚快成长起来那一瞬，还没成长起来太多，他有这个长枪兵已经训练成一部分了。那么一路在金州之战打败了这个满洲了，已经开始崭露头角。那么皇太极已经把他当成一个大敌来这个布防了，设置陷阱，但是就是因为性价比的问题，你看这个地方啊，就是把他围到那儿之后呢，这个结果他的长枪兵是不计损失往前扎，把皇太极的这个有生力量啊消耗了很多，后来跟皇太极不舍得下本了，那几个大贝勒一商量，要是这么去填的话，咱们这个部落的白甲兵得死多少啊，咱们本来的族就不多。咱们这么给他干，哎呀，算了，那天一黑，咱就算了。但是等到这个事儿一结束之后，他这个皇太极反复换， 对， 错了。他这个时候就应该把他饿死，所有人全死，你得把他饿杀，因为你不把他饿杀，他的成长性非常大。就刚才说这个一位说的一样，他的一个城能长出10个城来。你这个时候如果不饿杀他，不计真是不计成本，叫成建制的消灭敌人，他在军事上意义就在这儿。 嗯， 你看他投出去一个团。这一个团能再长成它的种作为种子，它就带出一个师来， 嗯， 对吧？ 所以其实人人都会做生意。 嗯， 当你看到一些大公司在不计成本， 对， 哎，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它背后一定有它真正的战略意图。 嗯， 只不过我们没有看懂，或者没看出来。哎呀，今天非常愉快，聊了这么长时间，不是聊，你们是在上动。 斗谁呢？怎么斗你？ 这是 光 你 呀！如果咱们就退场了。好，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收看这一期的《那些年》。再来回报一下我们所有的联络方式啊，微信公众平台您搜索“那些年”找到我们，并且关注我们就可以了。我们的头像是一个金话筒。另外呢，这个收听更多音频内容呢，请下载云听客户端，在云听 APP 上也能找到我们那些年的这个所有的专辑。我们那些年在央广经济之声每晚8点啊是首播。另外呢，在央视频啊，您搜索那些年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内容，所有的水货都在这里啊。好，我们下期再见。 首款 E-NCAP 五星安全纯电动 SUV， 更多精彩就在北京车展 E2 号馆，即日起至10月5日，上汽期待您的莅临。 做有温度的人民保险 ，TICC 中国人民保险。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央广旗下全媒体视频购物平台央广购物招商活动正在进行，拥有3亿收视用户，500万会员，销售商品涵盖家居、家电、食品、服装等9大民生品类。央广购物现已全面开通绿色通道和优惠条件，欢迎您携手央广购物。招商热线：4008-518-518，4008-518-518。 郎平为什么再次出彩？朱婷如何成长为世界一流主播？魏若琪经历了怎样的生死抉择？长篇纪实文学《荆棘与荣耀》，新时代女排奋斗记，全面记录新时代女排拼搏历程。下载云听 APP， 你想知道的答案都在这里。这里光照充足，土壤通透，这里就是宁夏贺兰山东路。好的酿酒葡萄是天地人的结晶，宁夏贺兰山东路，此刻梦想从这里走向世界。神奇宁夏川，圆梦贺兰山。广告精准扶贫，更多内容请关注公众号宁夏国家葡萄酒交易博览中心。从戈壁高原到峡谷盆地，摆脱贫困，一变新生，这是复兴路上的家国愿景，这是千百年来的民生渴望。记忆里的贫困乡土，光景里的脱贫史诗，发掘黄土地上生长的智慧，记录攻坚克难的勇毅担当，横跨东西，纵贯南北，行程万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大型融媒体行动，总村直播，看脱贫。 北京时间21点整。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建业集团胡宝森。年轻的创业者，首先要确立自己的价值取向，然后做一个长期的人生规划。与此同时，还要有一个30年后想要实现的目标，再将它分步实施。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梦想中的家，有爱，有蓝天大海，还有自然的空气。嘉宝丽艺术涂料，把大自然艺术搬进家，把环保与爱带回家。嘉宝丽，让家更美丽。 恒顺香素，全国销量领先，恒顺中国食素领军品牌。 的主播，你喜欢的栏目，你喜欢的 视听大会。大家好，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融合节目视听大会，我是主持人文慧。本期的视听大会您将听到经济之声专栏笑傲江湖高丽掌门讲故事，他拒绝200万年薪去贵州支教，一年后奇迹发生了。人物对话专栏爱评论，经济之声首席评论员陈爱海对话中国投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蓝如达。 视听大会， 经济之声专栏笑傲江湖高丽掌门讲故事，他拒绝200万年薪去贵州支教，一年后奇迹发生了。 我是山西， 我是厦门听众， 我是北京听众， 我是广东听众。 中央人民，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高丽掌门笑傲江湖， 江湖重返江湖，独骑笑傲。 笑傲江湖，我是高丽。杭州市学军中学的校长陈立群到了退休的年纪了。作为全国重点高中校长、教育部中学校长培训中心兼职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陈立群的名字在全国的教育界那都是响当当的，口碑非常好。所以知道陈立群要退休了，就有民办高中来找他，跟他谈啊，陈校长您看啊，我们给您一年200万的年薪，您来给我们当校长好不好啊？你看这个条件搭谁看都是一特别好的事儿。可是这位名校长呢拒绝了，而且他做了另外一个决定，这个决定让很多人都看不明白。2016年，陈立群到了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这个县呢是国家级贫困县，而且这个县只有唯一的一所中学，陈立群就是到这所中学来当校长了。这个学校我就一句话给大家介绍吧，是高考成绩在全州垫底的差校。那陈立群到这儿呢就开了一个条件，你解决我的吃住就得了，其他你都不用管，我一分钱不要，分文不取。陈立群的自我评价是不置一分钱房产，不炒一分钱股票，写过16本书，当过5个中学的校长。他要在这所差校来实践他的一个理想，就是平民教育的理想。在苗族人口占比98%的天下苗族第一县，他想给这帮苗族孩子开启人生的另一种可能，当然他还想影响成千上万户苗族家庭的未来。到台江以前，陈立群最放心不下的就是90岁的母亲。老母亲知道儿子要去支教了，她特别的支持，说儿子啊，我身体好着呢，你不信我跟你打赌啊，你就放心的去忙你的事儿吧。那这边台江县教育局局长龙峰心里一直在打鼓，因为他不知道他这个邀请是不是太大胆太冒昧了，能不能人家陈立群这边答应。因为这个邀请说出口他自己都觉得不切实际，就算人家陈立群答应了，台江啊，我这么一个偏远贫困的小县城，我拿什么招待人家这个全国都有名的名校长呢？可是陈校长并没有开条件，他就说了一句，你解决我的吃住就行了。是的，您没听错，卸任浙江省国家重点高中校长到了距离杭州1400公里外的贵州山区，陈立群开启了他分文不取的支教生涯。 奔返江湖，独起笑傲，高丽掌门笑傲江湖，敬请收听。 作为校长一直有一个理念，就是一所学校最重要的学生其实是老师，所以他用雷霆手段唤醒老师的这种责任心。但是一味的这种雷霆手段也不是他当初就想这么做的，怎么样提振教师的士气，激发教师的潜能，就成了这位陈校长急需要解决的另一道难题了。新学期一开学，他就收到了一封辞职信，信上呢写了这么几个字，我是铁了心要走的。那这封突如其来的辞职信是这个学校的刘明老师写的， 收到信以后呢，陈校长赶到了台江县人民医院，他到这儿才知道刘明的妻子在头一天晚上生了他们第二个孩子。刘明老师说，陈校长，我也不想离开这儿，我在这儿已经工作15年了，但是我一个月3000块钱，我得养活一家老老小小六口人，您说我难不难？所以离开这儿，他要去另外一所民办中学，因为那个地方人开的工资高。听了刘明的话，陈校长想挽留的话实在是说不出口，他怎么能不知道老师收入微薄的这种难处呢？所以想了想，他只能说，学生们都很想你，盼着你能回来。刘明一听这个话，眼眶一红，辞职信我还是收回吧。而这样的情况，陈校长几乎每个月都要去面对，因为待遇跟不上，台江民中每年呢都会有十几位老师离职。为了解决教师待遇问题，陈校长没少跟当地的教育部门争取增设目标考核奖、教学质量奖等等，但是当地的财力也确实是有限的，到手的补助也是杯水车薪。所以看到这个情况，陈立群没多想，就把20多万块钱的奖金捐出来了。这个钱呢是国务院特殊津贴和杭州杰出人才奖，他把这个20多万块钱拿出来，在台江设立了奖教金，就是咱原来听到的都是奖学金。那他这个钱呢是每年奖励9位老师，每人呢是5000块钱。所以听到这儿，大家应该也能理出来一条线了。陈立群拒绝了200多万年薪的这种高薪，到了贫困山区，不但是一分钱不拿，反而出自己的钱资助学生、奖励老师。陈校长在贵州支教3年的时间，走访了100多个学生的家，他资助的学生家庭的这个累计的费用已经到了10万多块钱。陈校长去过最远的一个孩子家，是需要开1.5小时的车，然后再坐45分钟的小船，就那个船是烧柴油的，突突突突突45分钟，最后还要走半个小时的山路。那跟这些比起来，更让陈校长焦虑的是横亘在人心里的那座大山。台江县到现在还没有脱贫，这儿的老百姓是靠外出打工来赚一点钱，那留在家里的这些留守儿童的数量也是居高不下。当地流行的观念就是读书有啥用啊，早点出去打工挣点钱比啥都强。大节369，小节天天有，喝酒斗牛打麻将，等着别人送小康。陈立群到了之后呢，开了一个家长会，他就看有的班的家长还没老师多，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教育在当地人心里的位置。台江民中作为全县唯一的高中，过去几年高考成绩在全州都是垫底儿的，有一些学生呢是靠着国家和社会的资助，注重享受而不思进取。学生对手机的迷恋超乎想象，早恋、抽烟、沉迷游戏一系列的这些问题，每年呢都有几百个学生辍学。所以面对这样的孩子、这样的家长，请问陈校长您又能怎样啊？ 欢迎收听《笑傲江湖》，在公众微信搜索“经济之声笑傲江湖”，关注我们，支持高丽掌门，因为他是我小姨。 陈立群打的第一张牌就是严格管理，宣布进入校园安静环境学习月。就原来这帮孩子就跟这个撒欢的野马似的，根本没法管，就突然新校长这么一根缰绳这么一蹬，好像是有一个无形的教鞭就这么抽在他们心上，抽在他们身上，一盘散沙一样的学习氛围在慢慢的改变。就是那句话，浮躁止于宁静，惊雷响于无声。如果说行为习惯可以刻意培养，那其实对学生精神层面做引导才是咱陈校长最擅长的，也可以说这个是陈校长大显身手的时候。通过国旗下演讲、成人仪式，陈校长去激发每一个孩子的斗志。要知道这些孩子原来根本没听说过什么演讲、什么成人礼，所以这种形式给他们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毫不夸张地说，是一扇人生的大门。所以有学生给陈校长写信说，是您的到来才让我有了走出贵州这个不平凡的想法。因为陈校长 台江民族中学的一大批学生改变了生活的选择，改变了命运的轨迹。2017年6月，陈校长带的第一届毕业生高考，等榜单揭开，成绩揭晓的那一刻，所有人都震惊了。原来这个学校一本是40多个，那现在翻到了100多个。往年台江中考前100名的考生里面，留在台江民族中学的只有10来个人。那2018年，这个数字翻了好几倍，到了95人。全校中考状元也第一次留在了民中。2019年，全校885个学生参加高考，有561人考取了本科，本科成绩完成率达到了183%。老师们也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感和幸福感。不管是对学生还是老师、家长，陈立群都重视心灵唤醒、精神教育。通过激发孩子们的进取心和责任心，改变了很多贫困家庭的命运。尊师重教的民风也慢慢形成了。陈校长号召老师走进寨子，把社会最底层撬动起来，让苗乡的人们充分认识到教育的意义。就是说，你这个家里面考出一个孩子，脱贫一个家庭，也带动了一个寨子。陈校长的微信头像是台江县小江小学。那个学校是教室都是用木板钉起来的，四面通风，特别老特别旧的一个小学。陈校长用这个头像，就是想用这种方式激励自己。他想给孩子争取更多更好的学习的机会。他认为只有教育才能阻断贫穷代际传递。就像他在自己的书里《我的教育主张》里写的那样，给钱总是要花光的，给物资总是要用完的，只有把农民的孩子培养好，才能使家庭的贫困不会成为世袭。 欢迎收听高丽掌门笑傲江湖，请在公众微信搜索经济之声笑傲江湖，欢迎评论转发。 我们把时间回拨到2001年，那个时候董永军在一个小作坊里打工。那天呢，正在那儿干活，他就突然接到电话，说家里让他回去。他不知道的是，家里来的这个人会改变他的一生。那天正好下雨，他没想到眼前这位就是校长，那陈校长也没想到，这个用泥瓦搭盖、很多地方都漏风漏雨的土屋子，竟然就是董永军的家。因为父亲常年赌博，董永军家里几乎是一贫如洗。陈校长按耐住内心的那份诧异和难过，把录取通知书交给了董永军。这就是陈校长一直坚持的那份信念。后来支教分文不取，还贴进去几十万块钱。他说，给我100万还不如看到一个贫困学生考上大学让我开心。他也坚信，只要给孩子一点光亮，孩子就会还你一片天空。到了台州，他谢绝了省州县一切奖金补贴，也谢绝了一切宴请还有饭局。别人请他吃饭的时候，他一定会拿一个理由来谢绝，就是我是来支教的。他要为台江培养一支不走的教师队伍，所有的帮扶总是暂时的，所有的支教也是要结束的，关键在于增强可持续发展的造血功能。所以台江县周边县城的小初高校长基本上都是陈校长的徒弟，不但是台江民中的老师受益，全县的老师也都受益了。陈校长34年当中当过5所学校的校长，面对不同的生源和起点，他都会把后进的学校带到拔尖的水平，也是这个原因成就了他响当当的全国名校长这样一个美誉。19年前，就是陈校长在杭州长河高级中学创办了浙江省第一届红志班。一个人遇到一个好老师是他一生的幸运，遇到像陈校长这样的好老师、好校长，放牛班也有春天。台江县民族中学教学楼上曾经在开学的时候挂了这么一个条幅：出世为人，淡泊明志，宁静修炼心性；入世为士，积极进取，知识改变命运。节目一开始我们也提到了，陈立群刚接手的时候，台江县民族中学的成绩在全州都是垫底儿的排名，校风也是非常的散漫。 那个时候他就说了这么一句话，苗族的孩子都很聪明，只是没有把心思放在学习上，所以他制定了规章制度，而且实行了封闭式管理，学校3000多个学生全部都住校。那现在学校的跑操秩序和晚自修的纪律都是特别的好，可以和杭州的学校相比了。去年高考以后，陈校长给每一个分数上了2本线的孩子都准备了证书，证书上盖了县委县政府的章，他亲自送到家门口。寨子里面呢也会贴光荣榜，而且放鞭炮庆祝，让全寨子的人都知道读书可以改变命运，读书光荣。陈校长说，你没法想象这个地方有多穷，所以他自己的包里永远准备着现金啊，用于接济那些家里有困难的孩子，这个已经成了他的习惯。从学军中学校长的位置退下来之后，很多民办的学校都开出了非常诱人的条件，请陈立群去当校长，但是他不为所动，他不为功利，不求功德，只为心愿。他就说，外界的帮扶可以帮助改善，但没法消除贫困，教育是贫困治本之策。之前陈校长的支教计划定的是1年，那期满之后他选择留任。他说了这么一句话，很多新生和家长都说冲着我来的，那我至少要把他们送进大学校园。小江湖，我是高丽，明天见。 时光中你笑容， 我。 是一名六零后的银行员工，三年前在经济之声早间节目听到高掌门主持的《笑傲江湖》栏目，被他的内容和主持风格所吸引，这几年一直坚持每天收听，如果错过了就在微信平台上听音频回放。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期关于敦煌研究院樊锦诗的节目，讲述了他们夫妇为了国家事业默默奉献一生的故事。每次听高掌门的节目都能有所收获，有所感悟，满满的正能量。高掌门的节目无论从选题和制作都非常用心，能从他每次结尾的配歌感觉出来。在此希望高掌门今后能把栏目越办越好，受众越来越多，我也会一直支持《笑傲江湖》这个节目，因为我是他半个老乡。 梦游的世界。 三棵树，马上住，八小时定位住新家。 秋秋选选三棵树，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涂料独家供应商， 为冬奥加油，为健康中国喝彩。 国货家居品牌联合展播。 中国联塑 CCTV 大国品牌，买建材家居就选联塑。欧神诺高端瓷砖定制家，欧神诺陶瓷， 百看不腻，历久弥新。萨米特瓷砖不跟风，只跟你。 联塑欧神诺萨米特，省心放心。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你喜欢的主播，你喜欢的栏目，你喜欢的视听大会，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视听大会。下面带来人物对话专栏爱评论，请听经济之声首席评论员陈爱海对话中国投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蓝如达。从无到有，颇具中国特色的中国担保业被视为创新典范。 那个时候就开始要琢磨着，那你要推行市场经济，政府对担保将来要退出，计划经济慢慢也要退出。 边发展边调整，也曾经历成长的烦恼。 你就挂一个牌子，弄你几千万，就说要搞这个事儿，那肯定的，你搞不了几天就关门了。抱着这种赚快钱的这种想法，这是不行的。 优胜劣汰，中国担保业更上一层楼。 通过竞争以后淘汰下来的，那都是英雄好汉。抗风险能力上，服务的水平上，都更高了。 爱评论经济之声首席评论员陈爱海对话中国投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蓝如达。 今天的话题说担保啊，理解传统意义上的担保是一个很有历史的行业，那我们不妨从新中国成立的时候说起。那么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担保业的样态或者说当时的表现形式是什么样的？ 应该说这个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通过了刚开始的社会主义的改造，那个早期可能更多沿用过去的一些传统的方法，比如说民间借贷会找个第三方的保人，这样子的一种方式。后来建立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那个时候基本上都按照计划来，那个时候基本上我的企业之间就不用担保。这个应该是分两种，一种就是这种计划经济，企业之间不用担保，就是的这种民间借贷需要有这样的一个第三方保人。那后来是1992年党的十四大的召开，确立了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哎，那个时候就开始要琢磨到啊，你要推行市场经济，政府的担保将来要退出，计划经济慢慢也要退出，这样企业就是市场主体了。哎，这里边就是有信用好、信用不好、资质好、资质不好的这些差异。那对于一些信用或者资质相对比较弱的，这就需要哎找保人的，这样呢，应该说就开始了探索了担保。所以这个1993年，当初的财政部和经贸委联合跟国务院和人民银行申请设立中国经济技术担保公司，也是我们现在中国投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哎，对对对。这样的话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标志着中国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担保业 开始教。 哦，您说的保人，我本人我印象也还是比较深刻的，就是我小的时候在老家我就知道，比如说老李要向这个信用社去借钱，是需要老张去担保的。那么一旦老李到时候人找不着了，或者还不上钱，信用社是要找老张去，他要负责这个事儿的。 是传统意义上的保人和现在这个担保行业的这个功能，应该或者他的角色应该是一致的。所以在解放以后，建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系以后，就是的国有企业之间这个活动是不要保人的，有计划这个来做保障，就是其他的集体的或者是民间的，这个就存在着这种第三方担保或者保人的。 因为那时候企业实际上有没有说贷款融资这个概念，基本没有。 对对，基本上没有，而且就是有，那个时候也是计划经济的，也给你有这个指标，你就是可以取得贷款，到时候你这个生产经营销售完了，你该还的还。哎，那个时候的这种经济活动或者借贷活动也相对比较少，所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这个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后，各个企业都是竞争主体，经营活动的主体，这样的话就有弱有强，有好有差，那就相对比较差一点弱一点的，就需要找一个第三方的这种保人性质的担保。哎，这个时候真正的这个担保业就开始起航了。 对，所以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93年我们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担保公司出现之前，尽管时间很长，但是整个担保业的这种发展其实是几句话就带过了。那么直到1993年就是中国投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成立。那么您本身是中国投资担保业协会的会长啊，您又是中投保的董事长，现在回头看起来，当时中投保成立的时候的更具体的大背景是什么？ 大家都知道，92年党的14大确定了咱们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目标，这样的话就是确定了整个的经济体系和咱们这个道路的走的这个方向。原来在改革过程当中存在着一些政府信用来提供担保的情况，那后来既然要建立这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府的这个信用就慢慢就要退出市场的这种信用担保的角色。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前面也发现过一些乱担保造成的不良后果，实际上给政府机关带来了很多的这种烦恼，或者是很多的一些负面的，因为你担保了，到时候别人还不了钱，那你得还吧。那政府机关又没有钱，那个钱都或者有预算的，或者是办公经费，你这个一下子好几千万说要给人家代偿，那这玩意儿就严重的冲击了政府的形象。所以后来发现这个不行，从93年的时候，一方面成立这种独立的 第三方 担保机构来承担这方面的这个角色和职责功能，另外一方面政府原来的信用担保的一个就退出，所以国务院当年也同时发来一个禁止行政机关为经济活动提供担保的一个通知。这个担保实际上也是一个很专的一个领域，因为政府机关可能会有很多人情担保啊，或者是奉命担保啊，或者是其他什么担保，那担保公司它可能更多从风险来看，张三李四是我二麻子，谁行谁不行，我对他的资信、他的能力、他的经营状况各个方面都有深入的了解把握，这样的话就是可能比政府机关来说这种专业能力、专业风险控制能力、专业风险的识别能力要比这个一般政府机关要来得多，而且纯粹是从风控的这种角度来出发，从真正经营的角度来出发，而不像有一些是从这个奉命担保、人情担保。 所以这实际上就是 计划经济背景下的担保和市场经济背景下的担保的区别。 哎，对对对，就是原来计划经济的背景下的这种担保，很多是政府机关出一个保安，但他没看到这个，实际上你既然出了这个保安，你要承担这个责任，没事儿那就没事儿，一旦有事儿，那马上人家找来了，那找来了政府机关。那个房子也是国家的，经费那也是人是马威的东西，没有更多的来钱来支撑这个，那个时候也是造成了很多一些负面的不好，所以后来觉得这个事儿不能干，而且国外的市场经济的也不是这么干，政府也不能这么干，他有专门的保险公司、专业的担保公司来做这些事儿， 在中投保的引领和作为领头羊的带领下。整个行业这些年发展得越来越规范，越来越健康。尽管担保行业相对面比较小，您能不能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是企业家吧， 企业主，我要去贷款，要融资，找到中投保，您替我做担保，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过去也有更多，我们是底下企业来申请，或者有一些政府机关，或者是银行。更多是银行推荐过来，现在的实际上是一个多维度的，就是有一些是我们去找的，有一些是银行推荐过来的，有一些是这个企业找上门来的，都有。 比如说一个企业要融资要贷款哈、需要有人来做担保，企业找另外一家企业也可以给他做担保，他也能贷到款，那么为什么也要有担保公司？担保公司的担保和他企业找别的企业来做担保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现在一般的国有企业，比如说三级四级底下的子公司也相对比较弱一点，资信差一点，他这个一般的担保都会找到自己的母公司啊、集团公司啊来担保，这是一类。另外一类呢，就是一些地方一些企业，特别是一些民营企业，那他就是没有大集团啊，没有大公司啊，这样的话他就要找到这个第三方的这个担保机构来提供担保。那比如地方的企业，还有地方的这些民营企业，地方政府也不能给你担保吧，那怎么办？这些专业机构更多就来服务这些，像央企底下的这些子公司、孙公司、孙公司，他要接管，如果要担保，都会找上边的二级单位或者是最后集团公司提供担保，是这么一个情况。 实际上是一个互补的、多元的。 哎，对对，他更多是为这一类没有更多实力背景的，又需要融资发展的，将来市场前景比较好的，能够提供社会财富，增加社会税收，提供劳动就业机会，这个产品将来还能够比如出口或者市场都能够销售的，所以我们更多是要为这些企业提供担保，实际上是促进咱们这个实体经济的发展，对利国利民就是有益的事儿。 我要融一笔钱了，那么中投保是不是也得去对我这个企业做调查，看还贷能力、潜力有多大，前景怎么样？如果发现不行，我不给你做担保，有这种情况？ 是这样，这个因为企业有好坏，资信能力、财务状况都不一样，所以一般如果我们接到这个方面的一个机会以后，都要派出专业的团队，要深入到企业去，对他们做一个全面的尽职调查。我们应该是也是通过这个20多年的实践，建立了一套适合于不同企业状况的尽职调查的要求，尤其这方面的领域里边的专业人员，律师、财务几个方面组成的工作小组，会深入去调查，同时我们还会通过其他的一些方式来收集这个企业的整个的资讯，看看是怎么样，最后给你画一个像，给你评估是到一个什么状况。我们自己内部也有说2A、3A 这个是不是能做，或 就是不能是如果一定要做还有附条件怎么来做然后弄回来以后公司还有一套的流程。 如果我一个人我要融资我要贷款有没有可能也能找担保公司给我担保吗？ 现在也有我们现在叫对企业叫低端，现在对个人叫 低端。 当然我们现在更多的会支持个人也去发展经济发展生产能给社会创造财富的，但是现在也有一些对个人比如促进消费的买房买车等等的也有可以给提供担保的。我们现在既有线下的比如100万300万500万或者是几十万还有我们线上的，现在利用金融科技来把你的这个相关的信息收集过来，然后给你画像，然后你看看你这个收入啊财务状况啊你的信誉啊等等各个方面啊你还有什么资产啊什么你等等给你画个像，然后呢可以确定如果你这个信誉等级比高可以给你多一些授信，可以给你比如说弄个300万500万，如果你差一点可能弄个30万50万那应该个人也是可以的。 可以就是总体上来说现在是都B的是占绝对大头 2C 有限的。 对，现在两个方面都在发展应该说 2B 的更多 2C 的现在也在不断的发展， 下一步估计 2C 的会越来越多。 对，现在一个方面也要促进生产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另外方面也要促进消费，由消费来带动生产，所以应该也是间接的来服务于生产服务于实体经济，所以也是并行不悖的，是吧？这个也是对整个社会也是有好处的。 所以我们说像中投保这样的企业以及您所在的行业这个作用非常特殊，应该说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下一步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那么实际上也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作用，这些年来国家对融资担保行业也越来越重视。那么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担保行业自身怎么样抓住这个机遇更好的发挥作用？ 我们处在行业里边的人也深知自己的使命责任越来越重，所以应该说为了更好的推动行业的健康发展，除掉我们监管部门银保监会还有担保行业的协会以及我们从事这个行业的各个机构，大家都认识到还是首先要把行业回归到主业来，就刚才我强调的服务实体经济，因为金融你整个还是要服务实体经济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要加强我们行业自身能力建设，比如说包括资本实力，你要有实力来给你担保呗，是吧？如果你自己没实力你就可能难以为继。第二个是风控能力，对吧？因为担保这个行业还是做风险控制这方面是很重要的， 没控制好别人借的钱你得拿真金白银去 对呀如果没控制好你可能经营不了几天自己就关门了就不行。还有创新能力，因为金融也不断的创新，通过创新不断的更好的服务于实体经济。第三个呢就是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这个问题，还需要各级政府啊银行啊担保和再担保机构的通力合作，这样的话在政府财政银行融资担保公司再担保公司之间按一定比例来承担风险责任，来实现共赢。第四呢就是现在国家已经成立了一个融担基金现在规模是600多亿当然它分年到了，将来要充分的依托县与政府的融资性担保机构开展业务，加快以行业里面实力比较强这个业务规模比较大风控能力比较好这样的一些质保公司建立风险的关系，甚至将来条件成熟进行 股权投资， 这样的话来推动整个国家融资担保体系机构的建设。第五个呢，就是担保也既有准公共产品和市场征信服务的双重属性。比如你办了一个公司啊，经营的不错，要去市场上发债券，但是我评级现在就两 A， 不到三 A， 发也能发，但是呢，可能成本会比较高。通过担保公司或者征信公司给你一征信，可以到三 A， 发的成本就会下来。这样呢，我可以节省一部分成本，然后节省了一部分，我可以分给那个征信的那一方。这样的话，有利于整个社会的信用体系的建立，风险缓释，也能够降低整个的融资成本，所以是一个很好的事。 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视听大会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经济之声视听大会节目每天6点到6点30分、16点到17点30分、21点到22点播出，敬请关注。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我是中国经济，我是张磊，在互联网。